局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 FM100.6 京津冀之声，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每天都跟您见面的乐行京津冀节目，我是主持人夏冰。此时此刻呢，你也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和回听我们的节目。这个冬天还是挺冷的，那很多的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呢，现在已经减少了很多的户外的运动，甚至是户外的活动啊，更多的待在室内，然后在家里，尤其是周末的时候，其实你本来是想着，哎呀，出去到哪玩玩，到哪转转的，但是一看又是阴天，又是有雾，然后天气又冷，可能就觉得在家里猫冬会比较的暖和。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会跟大家聊一个在室内从事的运动项目啊，也会由此呢跟大家聊一个可能我们节目没有涉及到过的一个话题，就是如何来保护视力。因为如果室内活动过多的话，可能你比如说看电视、看手机、看一些屏幕，对于你的视力来说，这真的不是一个好的习惯和一个好的消息。那我来介绍一下今天和我一起坐在直播间里的嘉宾，他是 YSR 光学品牌的创始人，他也是眼镜界最有医疗创新精神的眼镜设计师杨思睿。来，思睿跟大家打个招呼。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我是杨思睿。 欢迎思睿啊，之前也是做客过我们的节目，然后也是跟我们分享他的一些创业经历。我来简单的跟大家再介绍一下思睿。思睿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然后呢在香港读书，后来又回到北京创业，然后他创业的这个领域呢是眼镜，跟我们的视力有关，然后跟我们的这个时尚也有关啊。他曾经是读法律的，也就是说他曾经开过律所，但是现在呢他自己创立了一个眼镜品牌，也是以他自己的名字命名的，叫 YSR， 对不对？ Siri， 我没介绍错吧？ 是的，没有错。 你可以靠近话筒一点啊。 OK， 那今天 Siri 跟我们来呢，主要要介绍他最近爱上的一项运动啊。这个运动大家应该都知道，但是可能真正去从事它的人很少。是什么运动？ 是一种叫壁球的运动，英文名叫 squash。 squash， 壁球啊。 对， 这个运动我觉得应该你在香港喜欢上的吧？ 是的，香港我就喜欢两种运动，一种是网球，另外一种是壁球。壁球更不受环境和一些条件的影响，一般无论天气如何，我们都可以去从事这项运动。这项运动呢，还有一个优点，就既将运动呢，同时又能够保健，双效合一。这个也小官司，下一阶段我来讲它怎么保健。保健在哪里？ 好，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会在上半个时段跟大家聊一聊壁球，还有其他一些比较适合在秋冬啊室内去参与的活动和运动。那后半个时段呢，我们就回到思睿的专业上来哈，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哪些活动啊，哪一些室内的运动，可以保护我们的视力，以及我们要怎么样去对我们的眼睛进行保健。我突然想到了眼保健操。这个也是我们可以在室内从事的一个保护眼睛的一个小的运动啊。那我们就先来聊聊这个 squash 壁球啊，这个我从来没有打过，思睿，什么样的人比较适合从事壁球？ 其实壁球这项运动吧，详细来讲的话，它还是要求相对高一点，它是一个强调核心力的一种运动，它对于自身的平衡力是需求比较高的。如果以前你用就是打过羽毛球啊、网球啊，你会接入的比较快。这个是一个独立的场所，封闭的环境去打，它不受外界的影响，需要的是在最短的空间内做好很好的平衡， 和一种快速的反应能力。 嗯， 对， 其实壁球跟网球有一点像，只不过网球你是跟一个对手、一个对方、一个人打，但是壁球你可能面对的是一堵墙。听起来好像面对一堵墙要简单一些，但是我听说好像壁球的运动量比网球还要大。 总的来说其实是的。其实壁球跟网球不同的一点哈，它跟羽毛球也不太相同，它有一点的就是球是不同的。 嗯， 壁球的球好几种球。 是吗？ 是的。 不是网球吗？ 不，当然不同了，它是专用的球类。 哎， 那这个球有什么区别呢？就是它每个球上面有一个小点，有不同的颜色。 哦， 有红色， 嗯， 有蓝色， 嗯， 还有黄色， 红黄蓝。 Yes, right. 那它特点是什么呢？就是每个球它的弹性是不同的。 哦， 对，这个单词，squash 有很多种意思啊，就像南瓜类的，但它最重要的一个是压软，软压的一种功能。它就不同的球呢，它的就是变形的度是不同的，它弹跳力也不同。而且这种球啊，还有一种特性，打壁球之前呢，先要去加热一下。 啊？ 是的。 用微波炉吗？ 当然不是啦，是用一些类似于热水泡一下就 OK 了。泡一下它会有温度，然后弹性会增加，然后你选择不同点位的球呢，它的弹跳力也不一样，所以这是对应不同的阶段的一些选手。如果你打了很长时间，你反应很快，你可以选择高弹，弹回来很快。所以很多啊，你看打网球啊，不会打到你的脸，但打壁球呢，一不小心就打到你的脸。 哎，我们都有看过这种视频啊， 是啊， 就是自己打跟这个墙打壁球，然后把自己打到遍体鳞伤。 是的，是的。 所以它其实这个红黄蓝三个颜色是一个壁球选手，爱好者他的一个进阶的路径。弹性越大，可能这个球回来的时间，你的反应速度就越少，然后你的运动量也会越大，对不对？ 是的， 嗯， 对。 那你在北京打壁球，你觉得这个打壁球的人多吗？这圈子大不大？ 其实吧，是这样，我在北京在打壁球的时候，基于两个原因。第一个，北京的天气有的时候会产生一些雾霾的情况。 嗯， 确实如此，室外运动反而不会帮助你的身体更好，我就会选择室内。选择室内，我发现一个问题，在北京这个城市啊，这个壁球的场馆很少， 很少， 并不是很多。 嗯， 所以你会发现它经常是满的，约不到。 嗯， 所以我一般会在早上第一个点钟，就是在8点到9点之间， 嗯， 去打这个球。这个状态其实我是觉得最好的。然后这个时段你约到了就很开心。每周我基本上会打1次到2次这样。 场地很少。 真的很少。但是经济意义，我觉得慢慢的普及的越多呢，人们就会选择越多。我也有的时候在思考哈，就像这种运动可能大家并不认知，但是这个东西确实是在极端环境下一种特好的健身的一个运动。 极端环境下， 比如像沙尘暴啦， 哦， 比如像大雨啊、暴雨啊这种情况下， 哎，比如说那个你因为一些原因要隔离的时候，你在自己跟一个堵墙打球，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运动。 如果真的是隔离的话，我更建议他打乒乓球，安全一点 啊，不会打到自己的脸， 对，也不会打碎玻璃，因为他真的会弹的很多。 嗯， 就是一般人不是很专业的时候，你不是打高就是打偏。你一定会打到四周，如果真的有玻璃的话，你的力量大一点就会打碎它。 所以它必须还是要一个专业的场地的。 是的，它 四周没有玻璃。 对， 哦， 有玻璃也没有关系，一定要有那种特制的钢化玻璃， 嗯， 接近于防弹那样比较安全。另外一点的话，就是地板也很重要，因为它反应的很快嘛，你平衡移动也会很多，你很可能就是拉伤或挫伤，会大劈擦凉坐下去都有可能的。所以就是一个很好的地板和专业的鞋子会保证你的安全。 嗯，很专业的一个运动啊。我在想啊，就是像你说的，就是哎，在极端条件下从事的一个运动，它明明是一个需要反馈的一个运动，然后它又是一个人跟一堵墙在打，这运动是怎么起源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就特别有意思了。 嗯， 这个起源啊，源于19世纪的英国。 嗯， 英国舰队中的监狱。很多人都没想到，这是来自监狱的一项运动。那监狱的犯人呢，他们真的很无聊，也没办法健身，他们总不能去互殴的方式。最早这些监狱的人又封闭的环境很小，在舰队的一些监狱，人们没有什么运动，就需要就是发泄自己的情绪。没有这项运动之前，大家就是互殴，狱长已经疯狂快崩溃的状态了，所以就给他们提供了一些东西，他们自己总结选择了一个球和一拍子自己打，就成群结队的去打。 对打，从单打到对打到双打或多人打这种方式，慢慢越来越普及，直到最后呢，后来的英国的哈卢王室把这项运动加以了改进，成为了上流社会的一种选择。在19世纪末的20世纪中的时候，很多上流社会都以打壁球为荣耀，很多皇室的成员呢会组织专业的壁球这种比赛。就是慢慢这样发展起来。 这个怎么比呢？跟谁比？ 这个就是每个人去对打嘛，单人打和双打嘛。双打的时候会有比赛，你接不到就跟打其他乒乓球网球一样，你会打不到脱手啊什么。 双人就是说双人跟强打， 对啊， 然后这两个人来竞争， 强只是一个反馈的介质，两个人去相互打去接球，是这样模式。 它会比网球更激烈， 不仅激烈，速度还快，反应能力要强很多。所以它对有一个人体的有一个部位的锻炼是最强的。 哪个部位？ 眼睛。 眼睛，这是你回到你的专业了啊。 这真的是这样 啊，因为它球速非常快。 对的，你要捕捉的速度非常快，它仅次于乒乓球的效果，就很快的反应。 但是乒乓球里还有和平球，你知道吧？ 壁球也一样哦。 壁球也有和平球。 当然了，就是当你打到一定段位的时候，你会很轻松的控制球的走向，它会有中段。中段，你要不打高段的话，打中段就很比较和平。对，然后还有另外就选球了，乒乓球没有的选，网球也没有的选，但是壁球可以选。对，这样 根据你的这个反应速度啊和反应时间，根据你的体力来选一个跑得慢一点的球， 适合自己的，适合双方的。这样， 思睿，我看过那个视频啊，就有一些打壁球的，他会把球上拴一根绳子，是吗？ 这个我还没有真正的接触过。我接触的还 是为了不捡球吗？ 我觉得这都不用捡球，壁球是这样的，你打出去一定会回来，你打出去不回来可能性很小。就无论你怎么打都会到你的脚下或者周边。它是肯定返回很强的，不像网球打过去了就飞了，它不会飞的。它上边有顶，下边有四周都是包起来，像一箱子里在打这样。对， 所以其实它是一个运动效率挺高的一项运动，因为你省了捡球，对吧？也省了什么重新发球，也不太存在这个出界，当然可能也有啊，但是可能它的那个界边就很少。 对，它画线的。 对，所以说它运动效率挺高的，一场打下来8点到9点，一个小时的话，强度还挺大的吧？ 真的是大汗淋漓，它比像类似羽毛球要强得多，但是对比网球又弱了一点，因为网球的力量会更大，它不需要更高的力量，它需要更快的反应速度。所以就是它是介于一个均衡性持久性的一项运动。对，是这样。 听上去应该蛮减肥的，因为它有点像一个那种就是叫变速跑。 对。还有高低起伏，你再不用担心做蹲起了，常打这个的一定会有翘臀。 是吗？ 对的。 所以还挺练身材的。 真的很练身材，它经常会其实也会捡球了，大多数你蹲起啊跨越啊跳啊都很多。这样。 那思睿，你觉得像壁球这样的运动比较适合什么样的人群？男士还是女士？大概什么年龄段？ 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打壁球的时候，我参加去场馆接管，就下一班的人很多，就很快，一般都还都是女士，男士很少。但我觉得其实男士打挺好的，因为如果你打羽毛球打久了比较腻了，然后你打网球，可能网球年轻人会很好，但年龄大一点的话，他可能没有那么大力量，或跑很长时间心脏会有问题哈。那这个时候你打壁球非常好，你有没有心脏问题都可以打壁球。 为什么？ 因为它对心脏的负荷不是很强。它是一个均衡小范围的运动，它是讲究你反应，就是反应力啊，还有持久力啊和肌肉耐力啊这样的一个东西。它不像那个网球，你会大幅度的奔跑，对你的负就是心脏的负担会稍微重一点，但同样锻炼的效果还差不太多。这样， 我觉得壁球还有一个特别大的好处，就比如说我打个篮球吧，我得约那么几个哥们儿。我打个麻将吧，我害怕三缺一，但壁球我什么时候想去打，只要有场地，我自己就行了。 对，就很多人是自己玩的，但有的人是约一个朋友两个人玩，但没有说约好多人的。他没办法多人，因为空间太小了，就没法打了。因为两个人的时候，你要把握不好， 你的拍子也会碰到你的一些队友，这样。 嗯，我很好奇啊，就是壁球其实大家都听过，但是它不是一个奥运会项目啊，它有国际比赛吗？ 哦，这还真的不是那种专业和国际比赛，属于小范围的一个比赛，就像像英国皇室类的一个小范围，其实只是它没有网球那么普及， 比较小众， 对，相对小众一些， 比较小众，然后也不是特别隆重，也没有特别大型的比赛，就挺适合做一个健身类的， 对，平日健身的一个项目。 嗯， 而且它也没办法做得很大型，因为它空间也小，也没有办法一堆摄像机对它去拍，因为它四周都是封闭的，就是大多数顶也是封闭的，因为避免球弹出去嘛，因为速度很快啊，很容易伤到别人，所以都封闭的状态下，它不可能开成一个公开的，也不可能有大场地去观察他们比赛，所以它没办法就是变成大型的娱乐性节目， 就它不太适合有观众啊，然后观众可能看着也比较单调， 是的， 然后呢也不太适合有转播，因为万一这个壁球打到了摄像机的话转播就会中断， 对， 所以它一直能够延续下来还真的是因为它的娱乐性，它还能锻炼身体， 就是爱好者比较容易传播。 嗯， 而且就是我觉得像最早源于像网球啊这种类似的同类型的竞技项目中，欧洲的比较多嘛，但那边的天气相对好一点， 嗯， 就是平均气温要好高一点，然后就是也没有太多的一些气候变化，挺适合户外的。而这种运动呢，算是一个半室内的运动，所以它没办法大批量的普及，就观赏性少了嘛。这样， 北京的场地，你觉得大概有多少块壁球场地？ 我只去过三家场地，因为我在东边，就基本上倚着东边近一点去，远一点的话我可能也不去了，因为不是每个场地还都是具备。洗漱条件啊，有那种淋浴间啊，这样你打完了会一身汗嘛，如果离得太远的话你可能会吹到，你长时间在那边待着的话也会觉得不太舒服， 就你对舒适度和它的这个高级程度还是有一定要求的，所以这个符合你要求的也就那么点了， 确实也不多，即使不符合符不符合的也不多，能够就是我就是以我运动范围内啊，只有一家带有淋浴间呀，带有很好的一个空调设备，就是换气的设备， 循环风， 对，这样只有一家，所以我去的选择不多，就是它因为没有大量的普及吧，场馆就少一点。 那为什么会你就是香港有那么多的场地呢？就是我们能想象到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这网球场地可能太少了，或者说这个还是这个空间有限啊， 是的，是的， 所以大家更多去从事一些室内的活动。在香港的话，这个壁球的气氛和人群就会更大一些，是吗？ 在香港的壁球很多是在楼宇间，是 building 里边，是一个大厦中的，就它不是那种独立的体育场类，所以它比较好建，所以相对容易一点。如果你选一个足球场啊，或者说网球场，会面积比较大嘛，选的空间会小一点。所以这个我觉得就是因为香港普及，就是因为空间的问题。 嗯， 对， 也是因为很多的精英觉得，哎，这个运动好像也不需要和别人去发生更多肢体的互动啊，也挺那个挺毒的。 对，是一个自我挑战的一种方式，在这上面自己攻自己守，这种方式是自我挑战这种模式的话，我觉得很多精英是比较喜欢的，挑战自我，超越自我的一种方式。 嗯， 对， 听上去壁球比较适合做一个 AR 或 VR 的游戏。 是的， 在家里其实自己用虚拟的也可以玩了。 对，可能会，但是那种感觉又没有力回馈嘛，也没有相对应的一种弹跳阻尼，你就没有那种感受。我觉得我其实一直觉得 VR 或 AR 的游戏啊，就不是那么的有真切感，你可能会再动，但你反馈力没有，当然有些会有震动嘛，但是不是那么真实。感受力也不是那么强。 对于一个致力于眼睛保护的专家来说，可能对于这种设备是比较抵触的啊。思睿再给我们推荐几个你觉得这个季节比较适合从事的运动吧，你喜欢的。 其实在好的天气内，我觉得户外的慢跑也不错，然后还有就是另外登山我觉得蛮好的，然后如果在内地的环境啊，我觉得大多数还是室内的好一点。 室内的 乒乓球也不错， 嗯， 乒乓球也是一个特别，讲究平衡性， 而且是一个持久耐力性，而且它对眼睛也很好啊。 对眼睛很好。这个我很好奇啊，就是对眼睛好的运动你怎么去定义它？ 哦，是这样的，就是对眼睛好的运动呢，它有一个共性，它就是能够快速的锻炼你的眼睛跟踪和反应的一个模式，而这种东西呢，会增加你的在快速的反应过程中呢，血液循环变增强，眼神的肌理能力会提高，会使眼睛的疲劳消除或抵消。 嗯， 所以这些运动的话，对眼睛都有一定的保护性。像一种长距离的球类或者其他的一些运动啊，就没有办法达到这样的一个功能，因为它不需要大量的快速调节。像例如像踢足球，一踢很远，然后球速也慢，眼睛变换的速度、调节速度也会慢一些。 哎，那我觉得这个话题其实挺有迷思的啊， 嗯， 因为在这个跟我自己的固有的观念其实是挺冲突的。我的固有的观念，如果说对眼睛好的一个运动的话，可能爬山比较好，因为你是可以叫远眺，对吧？然后你都是用的不是近处的视力， 嗯， 你眼睛也不会过载，你不会看很多东西，你可能眼睛里看的东西不怎么变化。但是在思睿来看，眼睛就是更多的运动，眼球更多的就去移动，反而是对眼睛好的。 对，它就是有调节才会好，它不调节只看远方并不见得很好， 哦， 你一直看近或一直看远都不好，都会造成一定的疲劳，只有不断的切换的过程中， 嗯， 才会让你的眼睛变得更加的舒适，能够消除疲劳。对， 哦，那眼睛不会觉得一直在调节很累吗？ 不会，一直不调节才会累。近视就是因为它拉远之后，焦距变了以后，一直不调节，造成的近视。 嗯， 对。 所以眼球也跟我们的大脑一样，属于用进废退，就是你更多的使用它，它反而会进步；你要是不用它，它就退化了。 我觉得有道理。对于这一点啊，我觉得就是好像人体的任何就是带有，不管眼睛有睫状肌嘛，只要有肌肉类的这种类型的一些机体都是有一共性，你越锻炼它，它越强， 嗯， 你越懈怠它越差。 哎，这个还真有这个道理哈。 我的总结是这样哈， 就像运动一样，你不管你运动哪儿，你运动的越多，它其实是越强壮的。 对，它不会说累坏，你只要不用它才会坏掉，你只要越用它，它就越发达。对， 就是你别过载，就真正的累坏其实也是会的，对运动员那种， 是 吧？ 是的，是的， 嗯， 但是它会恢复这样。 嗯，很有意思啊，今天思睿会跟我们用一个非常专业的角度来讲一讲通过哪些运动可以来保护我们的视力。那他爱上壁球呢，也是跟眼睛的保护有关啊。那我想先问一问思睿了，你自己近视过吗？ 我没有近视过，我从来没有近视过。这个一方面可能跟基因有关系，另外一方面就是我特别喜欢运动，在最早以前我的特别喜欢运动就是足球，后来就是年龄大一点了，然后长高了一点，就参加了篮球队，就开始打篮球。 嗯， 后来年龄大一点，又开始打羽毛球。羽毛球完了就是网 球。你什么时候开始打门球？ 那可能再大一点吧。这样。 哦，就运动其实真的是对视力保护是非常好的。 肯定是这样的，是在独立性，就是无论你做什么，持续性的。没有变化性的用眼一定会有问题，这样。 嗯，那今天非常高兴啊，我们邀请到的是 YSR 光学品牌创始人杨思睿，他曾经是一位律所的律师啊，现在呢他自己创立了一个眼镜的品牌，那他呢也是眼镜界最有医疗创新精神的一个眼镜设计师。我们今天呢会从一些比较适合秋冬从事的这个室内运动聊起，那在后半个时段呢我们会着重的来跟大家聊一聊怎么保护我们心灵的窗户，就是我们的眼睛，因为现在这个近视率也挺高的，大家对于眼睛的这种消耗其实也非常非常高，然后我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些我自己个人的一些经历啊，就是怎么样去守护我们的眼睛，真的是如果你不在意它的话，它可能就不会那样一直很好的守护你。那我们先听一首歌，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继续跟思睿来分享他喜欢的运动和他喜欢设计的眼镜，以及他会给我们提供一些如何保护眼睛的很好的方法，稍后回来。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 FM 100.6京津冀之声，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乐行京津冀节目，我是主持人夏冰。此时此刻，您也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和回听我们的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跟YSR 光学品牌的创始人杨思睿一起呢，来聊他最近爱上的一项运动，就是壁球。同时呢，我们也会在后半个时段跟大家聊一聊怎么通过运动啊，来保护自己的视力，保护自己的眼睛。来，思睿再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杨思睿。 思睿曾经是一位律师，后来呢自己创始了一个自己的眼镜的品牌啊，现在呢他也是以他的名字命名了这个品牌，做一些眼镜啊、墨镜啊。我记得2019年疫情的时候，思睿以及他的团队啊，还给武汉捐助了非常多的护目镜啊，也是一位非常有爱心的爱心人士，在这里也谢谢思睿。我们在上半个时段聊到了思睿非常喜欢的这个壁球啊，我还是想问一问，就是壁球这个运动，你觉得最核心的一个乐趣在哪里，思睿？ 我觉得壁球这项运动吧，就是他一个人打的时候可以跟自己去比赛，提升自己的反应能力，不断的超越自己，会给自己带来更多的自信心。然后，但是他跟两个人比赛或者对方去比赛的时候，他就会产生一种在竞争中的安全感，会给彼此一种支持的安全感。这个就是在你体会中就会发现，你每发一次球，你会考虑到很多种因素，例如是否能不能赢啊，还有再打出这个球会不会对对方有一些不同程度的小的伤害啊，你都会考虑到。人在彼此竞争中还能够给对方一种竞争中安全感，这种运动是其他运动不存在的东西。这种打壁球运动，我发现两个人的关系是越打越好，感情越来越好。 这个词都很矛盾，竞争中的安全感，竞争本来就充满了火药味的，本来就是你死我活的感觉，就是肯定有输和赢的区别。竞争中的安全感，怎么去理解这样的一个描述？ 是这样，我觉得这种壁球的自我感受哈，我在发现，就这种安全感，就是说，因为在你打的时候，两个人在打会越来越默契，你的每一个发球都能对方能感受到你的是竞争中是有敌意和非敌意的竞争，竞争发球的方式都会有明显的变化，包括速度，包括你打出来的方向。对，然后在这个对， 就非敌意的，就是你其实在给对方喂球，你不是在要赢对方， 对，给对方一种很好的和平球。对，这种和平球的话也会让别人在锻炼过程中有一种舒适感。就是像打壁球啊，你会发现是不断打没有停下来，往复的球的不断反弹啊，没有停下来的时候，你会越打越舒适，越打越有那种就是循环性的平衡感， 就是大家进入了一种那个比较和平比较和谐，然后又比较尽在掌控的那种状态，而不是我害怕我这一局又输了，我害怕我是不是赢得太时间太长了，就是大家只是在健身而已，对吗？ 对。然后这个在地球上，地上会有一个标准的线，有安全区，也有高速区啊，进攻区。那这个过程中的话，你就不断的调节过程中呢，你就会发现你在参加这种竞争性的比赛的时候，彼此都会鼓励对方跳出自己的安全区，并承担相应的风险，对直击壁球的风险，而这个过程中也会给大家一种支持感和安全感。其实并不会有太强烈的竞争性，因为这项运动和其他运动不太一样的是，它不讲究说我赢了你多少个球，而是在这场比赛中我控制的有多好，就没有什么失误。主要是靠就是这种平衡性来决定胜负的。它是一个小空间的范围的运动，不像那种大型的激烈性运动，它没有那么强的对抗性。对， 听上去比较适合女性， 男女皆宜啊， 男女皆宜，所以男女可以一起打， 特别好，而且 特别的好。 对，而且在打这种球的话，男女打的时候还能促进彼此的感情，无论是兄妹感情啊，还是男女朋友啊、情侣啊，都有一定的促进性。因为他这种球打这个球的过程中，不仅仅有一定的 轻微的就是那种对抗性，更多的是一种彼此平衡性，就是我给你球你回馈球，我们在彼此就是在锻炼的时候的一种保护性，就是你的方式方法会给彼此一种挺和谐的进攻安全感。 那你看啊，思睿，就是两个人如果说他们是有实力悬殊的，因为没有两个绝对实力相同的人，实力悬殊的，比如说你和一个女性朋友在打，你更照顾她一些， 对吧，你掌控的更多一些，就是说大白话，你给她喂的球更多一些，你会不会陷入无聊呢？ 其实也不会，因为这个如果你们有很大的这个技术差距的时候，你不这么做也不行，空间范围小，你要总是高速的去运球，那你就不用玩了，就自己玩就好了，旁边的人就会离开了，因为他没有机会接到球，你就看你左右左右左右自己在打，因为速度太快对方接不住，所以你自然就会控制住，为了让这个球打得很平衡，你就会控制住你的状态，既不会打得很快也不会打得很用力，保持一种平衡，你也自己能 玩到，要不然你就没有得玩了，这样。 所以这个运动是一个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运动， 是 你打败了对方你就没有对手了， 你自己也没有开心的感觉了。 哦，这个很哲学意味啊。 我觉得它是真的是很平衡很哲学的一个运动。 嗯， 它对抗性不是最强的，就是它的胜负心也不是最强的，最强的就是你的平衡性和娱乐性。 嗯， 对。 有没有什么有意思的打壁球的故事跟我们分享一个？ 哎，其实这还真有一个，我原来有一个合作伙伴，是一个女性，然后我们在这个我们在很多时候以前都是坐下来聊东西，没有参加过任何运动。有一次呢，就是我去打球，确实没有其他的时间了，然后我们说要不然约场球吧，然后我们就约着打球，边打球边谈一些关于一些合作上的东西。 你们打的是有多和平啊，还能聊天？ 对，边打边聊天，这你要控制好了，它不是很快很快，然后肯定你有接不住球的时候啊，但你不断的去给他一些好球啊，就是中位球，他会还觉得越打越有意思，慢慢打起了兴趣，然后以后就是我们不定期就变成了一个就是球友，经常有的时候会约着一起打一下，然后我们本来是属于合作的一种关系，后来变成了一个朋友间的关系，我们的合作越来越紧密，然后关系也越来越好，彼此呢在打球的过程中还形成了一种默契，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调节关系的一项运动，不像有的运动或游戏啊，你总是在赢球，总是在进攻，你总是在防守，你觉得没有意思，总是在进攻，别人要比你强的话，你的心里会不太舒服，你比别人强的话，对方也会不会舒服，就竞争性越强的游戏，对于人的心理的一种反馈是相差越大的，这种的话，对。 听起来这个壁球运动真的挺适合调节心理和调节关系的， 特别适合调节关系， 就因为它的这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这个特质， 对， 所以就是把你们两个人放在一条两个竞争者放在一条船上了， 是啊， 很有意思啊， 对， 而且有一种球场见人品的感觉， 是的， 就是我跟一个男生去打壁球，他照不照顾我，就我完全可以感受到， 一下就感受到了， 哦， 所以特别适合去带着情侣去看一看情侣有没有啊，是不是女生很温柔啊，男生是不是很gentle，这样 这个也挺考验情侣间的关系的， 是啊， 很有意思啊，很有意思，也推荐大家去如果有条件的话啊，去搜索一下家里周边有没有什么打壁球的一些场地啊，最好是选那种有这个室内循环风有新风系统的， 对对， 然后呢空间也 OK， 价格也可以，也希望就是在京津冀地区啊有更多的这样的壁球的场地， 对， 尤其是现在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其实壁球有个特别大的优点，它避免了过多的接触， 对，其实如果不想跟太多人接触，自己玩也蛮 OK 的，而且最重要一点就是你玩这项运动的时候，你会感觉就是在运动过程中的话还很安全，它没有一些就是第三方的风险，它不会说一般有控制空气系统啊，或者循环或灭菌系统的一些场馆的话，就根本就没有外界接触那种风险性，不属于高风险地区，你无论怎么样都很安全。对， 确实非常适合就现在这个时间段啊， 是啊， 然后大家也可以不用更多肢体接触的去从事一个运动量还可以的这个活动啊，更关键的是可以保护我们的眼睛， 是，对，眼睛保护很好，然后多加一句哈，就是这种运动我觉得很好的一点吧，大多数场馆会给你提供相应的器材， 和球，你不用担心我还要自己去买拍子啊，买球啊，你也不用买，你可以直接去玩，既锻炼了也不用有很多负担，这样 啊，不就省了装备钱了。 当然你要专业一点你还是会用的，但是大多数会给你提供。 它的球拍跟网球拍会很不一样吗？ 完全不同，形状都不同，然后它的制作方法也不同。对，就讲一个小小的游戏的开始啊，谁先发球，然后一般其他的运动都不是跟他不太相同的一点是，他通过转拍子来决定的，转到了谁其实先发球，这样他的拍子会相对而言比较窄一点，更加的紧凑结实，同时他球也小，所以对于你控制球和找球的那种状态要控制多一点，就是你的眼睛的使用率要非常高，你会特别精准的盯着球，你才能打到它，因为拍很小，它跟相对而言比网球小了很多。对，这样。 哎呀，我们说到这个眼睛的这个话题啊，其实我也挺想聊一聊的这个话题， 是 因为前段时间啊，也是这个有小朋友去做了一个视力的检查，然后得出的结论呢，就是说小朋友有一个专业的名词叫远视储备不够。然后这个专家就告诉我说，小朋友就是所有看近处的东西都是对他眼睛是一种伤害，搭乐高也是，看书也是，甚至于画画都包括啊，都是伤害眼睛的行为。那我觉得天哪，那就是如果是看手机或者看 pad 或者看电视来说，那岂不就是更伤害了？那我感觉好像全天都在一个对眼睛不利的这个环境当中啊。这个其实今天难得邀请到思睿啊，作为这个视力啊眼睛保护方面的一个专家，也可以跟我们讲一讲怎么就究竟一些什么样的活动真的是对眼睛好的。 好的。这点也是我特别开心的，能跟大家分享一些我相关的最专业的东西。对比玩来说，保护眼睛我更专业一点， 是专家级别的。 是啊，在这方面的话，特别想讲的就是，刚才他说的一个远视储备，就是所有的新生的 baby 他都有一个远视储备。这个远视储备呢，就是为了以后预防他长大时候不近视用的。是这样一个情况。那么这个远视储备呢，可能根据你使用率不同啊，就是它变化会比较多。往往大家都知道一点，就是有近视的人老了以后不会有老花。对。为什么呢？就是说因为你得了近视以后，你远视储备就没有了，就全部用光了。它就慢慢的会有睫状肌的一种老化现象，不会产生那种老花，但是你的近视会越来越严重。这样，那我们在做近视这方面的话，有一个专业名词叫脉络膜，这个就是近视的防御的盾牌。我们所有的手段，无论是做类似于调节呀，或者像肌理调节，就像有的设备是专门调节你的远近那种设备，就是让你不要老看近处或固定的只看远处，这样，就都是在做这个脉络膜的一个防御性的这个手段。这个增强这个增厚这个脉络膜是所有的方式的基础，所以我们就是在这个眼睛近视过程中，我们着重调节的话，着重注意的就是调节之后，长期的近距离用眼的伤害是最大的。我们要保持一个远近的调节，就我们说就是有很多种方式，通过设备来调节啊，通过药物来调节，还有像通过一些眼镜，还有一些就是硬性的隐形眼镜，像 OK 镜来调节，都不及的就是自然性的手段，就像多运动啊，不断的看近看远啊，减少长时间的近距离观看是最好的保护。 那我先来问一问吧啊，我们问的就比较那个，就比较功能性一点啊，也比较有目的性一些。先问一问啊，就是你刚刚说每一个人出生的时候会有一个远视储备，但是如果他的远视储备被消耗掉了啊，特别是有一些专家会告诉我们说，如果在六七岁之前这个远视储备被消耗掉了，那这个小朋友就注定会是近视的啊，他就会戴眼镜，对吧？那我想问一问，这个远视储备能不能补呢？比如说我先天远视储备我不够啊，我怎么去补这个远视储备呢？或者能不能修复呢？能不能增加呢？ 对，就是远视储备呢，就相当于 存款。 对，就像存款，你花掉了，真的不太像我们还能再存进去这样子，就不会再去增加了。就是成年人慢慢的就是固定住了，就是只能会降低，不会说增加，就是说不可能从近视变成远视。 但是远视可以慢慢慢慢调节变成近视。近视的话，我们就是用各种手段，都是不断的去防控，就是增厚脉络膜。 嗯， 就是近视的防御的盾牌就是脉络膜，我们不断的保护这层脉络膜。 所以这个也告诉我们啊，就是非常残酷的一个真相，就是说眼睛你不保护它不可逆，对吧？ 对对， 可能你到未来成年了之后，你可能通过一些手术的手段啊，可能是可以去改变它，但是现在这些东西的它的未来也是不可预测的，对吧？它有不确定性。 对， 所以说真的是要好好的保护我们的眼睛。那我就继续要问一些非常有目的性的问题了啊，比如说对于小朋友来说，我们怎么样保护眼睛会比较好，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问成年人哈。 OK， 嗯，先说说小朋友吧，因为小朋友现在确实他们的屏幕太多了，生活在一个满是屏幕的世界里。 对，像现在吧，就是因为大家都会用 iPad， 也会偶尔上一些网课，或者小朋友听一些或看一些那种网络视频节目，来不断的扩充他的知识量。在这过程中的话，最好的方式就是我们有一个专业的防控镜、防护镜，就是像类似于蓝光类的，我们可以调节一些可见光，就是屏蔽掉一些有害的蓝光，对眼睛的保护是真真切切、实实在在的。就是，但我们一定要选择真正的真蓝光眼镜，不要选择一些不太专业的眼镜。 明白。 因为蓝光也分为有益光和有害光，我们不能把所有东西都阻挡在外，我们要透过一些有益光，对眼睛是有保护的。另外一种的话，小朋友的就是控制时间是很重要的，就是无论如何都不要长期的近距离用眼，这是最重最重的。你的远视储备， 哪怕是看书也不行，对吗？ 对，你长期的近距离用眼，可见光的反射是自然的嘛，就会肯定会伤害你的眼睛，变成近视，你就在消耗你的远视储备。 对，消耗你这辈子不会再增加的一个储蓄了。 对对对， 嗯。 然后后续 有人说，每天得保持至少两个小时的户外运动，才能够保护你的远视储备。 我觉得四到五个小时更好一点。 哇，你这条件真是太高了，这四到五小时很难达到啊。 这样的话是最好的状态，平衡性的状态。 嗯， 就是尽量的控制吧，就是长时间的近距离的用眼啊，对伤害太大。四到五小时当然理想性状态，至少你要保持两三个小时吧，这样会好一点。 那对于成年人来说呢？成年人就天哪，我都没有办法想象，像我有一些做编剧的朋友，他们简直就一天十二个小时对着电脑，然后睡前再刷会儿手机，基本上就现在我们就走路看地铁，你看我们有那种视频，就是拿着手机然后下楼梯，结果人都摔倒了。就是对于成年人来说怎么办？用靠电脑工作的人怎么办？ 如果说是成年人啊，咱们中间跳过了一个青少年。 哦，青少年。 待会儿咱们再说青少年。 也是重灾区。 青少年是最重要的。 嗯。 Baby 是很重要的，青少年更重要。但是成年人的话，可控的范围就很小了。就是物理手段是最强的，就是说的全飞秒手术嘛。 嗯。 但是这种的话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他得从你的眼角膜切掉一部分。 嗯。 他是先要测你的眼角膜。 嗯。 厚度有多少mm。然后再根据你的情况，就有的人还不能做，例如像有的人， 有散光的， 不是，他眼角膜过薄， 哦， 他没办法切了，本来你就没有多厚，你再切掉的话就更危险了，就是过薄的，还有眼压过高的，都会有一定风险性，所以他的就成年人对于眼睛控制的话，就是通过这种技术疗法，并不是最理想的， 嗯， 最多的话还是保护，无论你是长时间的怎么样去工作啊，无论你是做什么的，你就是你自我控制能力应该多一点，设个闹钟，手机有提醒，去走一走，看看远处， 自律啊，就是每二十分钟工作，然后那个往窗户外面看五分钟，就这真的是一个最土的办法，但它真的最有效，对不对？ 对，这很有效。另外一种的话就是真的用一些防控镜啊，还有一种就是青少年都会用到的离焦镜片，你也可以，就成年人其实也可以用一些离焦镜片，也起到一定的防控作用，但更多的就是自律性了。对， 就是自我控制，自律是自律得自由啊。 真的是这样。当然了，成年人还有一些可以做到的，就是辅助型的，像食疗也是可以的，吃一些含有深海鱼油啊、欧米伽三的这种材料，还有那个青花素的类型，也会有轻微的辅助性的保护性的措施。 嗯， 但它不可能说是绝对的控制。 这样的。 为什么我们会有黑眼圈？为什么我们会长眼角纹？是因为我们的眼部的循环叫做微循环， 是 它跟我们的大循环是不一样的。 对， 它那个微循环，可能你哎呀，就全身都代谢都可以了，但是你微处的这循环就不太好，是吧？ 是是。然后还有另外一点的话，就是成年人有一些啊，青少年或成年都会产生的一种叫散光的问题。 嗯， 就是这一点我要说的是，尽量在一个可见光。有可见光的情况下去工作去用眼，像你在做一些电脑性的工作啊，或看 iPad 的时候， 嗯， 就是周围要打开灯。 对对对，前段时间刚好有一个热搜， 是 就说你在黑暗的条件下你看手机十分钟就伤眼睛多少倍，好像有这样一个热搜，对吧？ 对对对，就这种的话，就是现在报道也越来越多，大家意识也越来越强，就是全黑的状态下你看。就是像电话或者电脑 iPad 这样的，它对你的眼睛伤害是更大的。它其实你的散光很多一部分也源于这里，这里产生散光可能性更多。散光的特点跟近视是不同的，近视是看不清，而散光最明显的就是重影，这更危险。就是你看话双向的或者更多向的重影，你会分不清距离啊，平衡感。尤其在驾驶的时候，夜间驾驶的时候很危险，很危险。 嗯， 对，比看不清还危险。 散光很难治哈。 散光的话不太好治，然后对，但我还想说啊，就是 YSR 品牌确实做了一个防散光的产品， 大家可以去搜索啊。 对， 还有就是现在除了这些我们自己可以可穿戴的眼镜啊什么的，然后还有一些是外边的硬件，就比如说面对这些屏幕，我们现在有那个就投影。这个是比较多的，对吧？投影， 对对对 啊，投影会好很多，比电视。 这个还就是投影，你只不过说一些辐射类的，但日常的辐射都很多。不论是什么，就是人眼球全是可见光的反馈嘛， 嗯， 它对眼睛都是有一定伤害的。无论你是什么东西， 是吗？那现在还出了一个很厉害的设备，叫激光电视，你知道吗？ 我听说了， 对，是这个能保护眼睛，说看没事儿，也不行。 也许可能会好一点吧，但不是真正的没有事情。长期的疲劳用眼都会有问题，而且肉眼可见的可见光都会有一定的伤害，只要不长期的长时间的疲劳的近距离去看，都会有一定的保护性。然后就是最多的时候，就是自我调节是很重要的。我还是想说自我调节是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现在有一些青少年的一些调节的工具啊，像戴在眼睛像 VR 眼镜一样，是调节眼睛的。它是什么功能呢？就是把你的可见的距离拉远，像一个就是一个拉远镜放大镜这样的，拉远以后就做一定的调节，不让你指定的近处，会有一定的帮助。这样， 哇，我觉得今天这期节目应该所有的人都很受用啊，给我们拉响了一个警报，就是眼睛真的太重要了啊。如果你不想到还没有老的时候，就是说人老先老眼嘛，对吧？就是你真的要多一些户外运动，室内运动也可以，没有运动你这个开窗远眺也可以，这个真的是你一生的一个积累啊。 是， 可能到你该用的时候，那个时候要后悔就来不及了。 真的是，就在补救的时候是很难的。青少年的话，现在大多数人出现了这种，一般他们都会散瞳，确认你是真性近视以后，医院的时候测算了以后，基本就会有三种方式，大多数的三种方式，一种就是角膜塑形的眼镜，是一个就相当于一个硬的隐形眼镜，强行的把你眼球固定成一种相对好的状态。这样的话你看得会清晰，但是一般晚间戴，你早上一摘下来的话就一天是 OK 的，然后眼睛会自动又回去，它能矫正的能力也就是在 55% 左右，还不是很强。还另外的是多焦点离焦镜片，这种镜片的话就安全性，它不会对眼角膜有近距离接触，就是有一定安全性的去矫正，它长期是可以持续佩戴的，这是我还是比较推荐的，它矫正的能力也在40%到50%之间。但他们都是属于弥补型的工作，它没办法真正的帮你恢复到正常的状态， 就是你的眼睛的状态已经是负分了，给你往那个零去拉，但是没有办法让你得到正分， 零都达不到。对，它还是只是尽量的防控。就是这点我还要跟广大听众朋友啊，还有那些宝妈们说一下，就是当你看到一种广告说它可以降低度数甚至恢复到正常状态， 矫正近视， 这样的广告， 全是假的， 太好了， 肯定不可能有， 太好了，今天是一个这个少交智商税的一期节目， 真的是很多很多人会推荐，就是宣传说怎么样能恢复啊，是不可能的，就是这个是医疗专家说的，也是确实在实践啊，临床实验中，无论哪种方法都做不到恢复，但至少可以防控，防控是大家现在重中之重，就保证你不再上升，一定程度上保持。 嗯， 对， 今天太感谢思睿了啊，来跟我们分享这么多保护眼睛的知识啊，我们从一个他最近爱上的运动壁球聊起，真的是给了我们一个启示啊，无论你现在是宝妈啊宝爸，还是成年人每天对着电脑的对着屏幕的，还是青少年，我觉得这件事情都非常非常的重要，也是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啊，也是跟大家有一个小小的提示，好好爱护我们的眼睛最不济了啊，你眼睛疲劳的时候你做一次眼保健操吧，找一点童年的回忆。谢谢思睿今天跟我们精彩的分享，也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100.6 京津冀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明天见。 Nothing you can sing that can't be sung. Nothing you can say, but you can learn how to play the game. It's easy. Nothing you can make that can't be made. No one you can save that can't be saved. Nothing you can do, but you can learn how to be you in time. It's easy. 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我们用声音记录风起云涌的旷世伟业，我们用电波承载波澜壮阔的未来画卷，京津冀之声，去历新生，壮伟启程，发布权威信息，展示发展成就，推进创新协同，服务民生福祉。FM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北京时间18点整。 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之声，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